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通向安卓开发高手之路的路线图。专栏上线已经两个多月，模块一高质量开发也已经更新完毕了。你掌握的如何呢？我知道有不少同学一直跟随着专栏更新，积极学习，完成课后的练习作业，并且及时给我反馈。作为专栏的作者呢，我也感到很欣慰。但也有不少同学表示很难跟上专栏的进度，似乎对如何成为安卓开发高手感到更加迷茫，也更困惑了。这个专栏实在是太难了，我日常工作根本用不上这些知识，我应该怎样做才能更好的学习这个专栏？太难了，工作用不到，想学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入手，这是我听到同学们反馈最多的三个问题。今天既然是专栏模块一的答疑时间，那我就来解答这三个问题，力求帮助迷茫的你拨开云雾，找到通向安卓开发的高手之路。如果想成为一名开发高手，只做好需求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系统性解决应用性能和架构问题的能力。而这些问题本来就是很复杂的，可能对于一些同学来说，解决复杂问题会感到很难，但你要成为高手，就一定要具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下面我就先来谈谈，这个专栏是真的有那么难吗？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这个专栏太难了。性能优化就像一个坑，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跳进去的坑有多深。在过去几个月，我一直在填启动优化这个坑，也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感触。开始的时候，通过业务代码的优化，我很轻松地把启动速度优化了 50%， 但正如大停滞所说的，这只是摘完了所有低垂的果实，之后很快就陷入了停滞，就像冲进了一条漆黑的隧道，不知道还可以做哪些事情。很多现象从表面也不知道如何解释，IO 有时候为什么那么慢？现成的优化应该怎么样去衡量？为了冲出这个漆黑的隧道，我去研究了安卓的内存管理、文件系统、渲染框架等各个模块，学习如何去优化和监控 IO、现成、卡顿以及帧率，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性能监控框架。为什么我对监控如此重视呢？这是因为对于大厂来说，挖坑容易，填坑难。几十上百人协同开发一个项目，我们不希望只是解决具体的某一个问题，而是要彻底解决某一类问题。但想要实现一个监控框架，前提是需要对 framework 有非常充分的理解和研究。再深入下去，我还需要利用 Linux 的一些机制，例如 ftrace、gvmti 等等。在做 IO 的类重排、文件重排的时候，有时候还需要自己去修改内核的参数，去刷 ROM。高端机和低端机的硬件差异究竟在哪里？例如 eMMC 内存和 UFS 闪存的区别是什么？除了更加了解硬件的性能和特性，性能优化到了这个阶段，我还希望可以向手机厂商和硬件厂商要性能，例如高通的 CPU Boost、 微信的 Hardcoder、 OPPO 的开放平台等等。启动优化的过程就像是一个知识爬坡的过程，我们不停地尝试往底层深入，希望去摘更高的那些果实。那再回到你疑惑的问题，这个专栏难不难？难，因为它试图为你从上往下讲解整个知识架构。坦白说，现在很多移动开发工程师更像是 API 工程师，背后的数据结构、算法和架构相关的知识也是不达标的。这个时候，如果想往底层走，就会感觉步步艰辛。但是上层的 API 很容易被 deprecated， 即使你对安卓的所有 API 都倒背如流，也无法成为真正的开发高手。这样的你，尽管以后安卓被替换为 Fuchsia， 你也只是一个 Dart API 工程师。相反，越底层的东西越不容易过时。假如我们以后面对的一个不是 Linux 内核的系统，比如 Fuchsia OS， 也可以根据已经掌握的系统知识套用到现有的操作系统上。因为像内存管理、文件系统、信号机制、进程调度、系统调用、中断机制、驱动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共通的，在迁移到新的系统上，可以有一个全局的学习视角，帮助你快速上手。因此，我希望五年以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专栏，它依然不会过时。所以从知识的深度来看，这个专栏的确难。那从知识的广度来看呢，崩溃、内存、卡顿、 IO、 渲染、网络，这个专栏涉及的知识非常多。而且这个专栏也算是一个敲门砖，文章里给出的参考资料还需要你继续补充更多更庞大的知识。所以说，无论从知识的深度还是广度来看，我的专栏的确比较难。那这个专栏究竟有多难呢？可以说超越了腾讯 T3 或者阿里 P7 的水平。如果你还没达到这个级别，看不懂是正常的，因为大部分内容呢， BAT 的工程师第一遍可能也看不懂。把这个专栏写得难，并不是因为我想炫技， 而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安卓开发高手本来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只有看到差距才有前进的动力。2019年你需要真正迈出走向高手的第一步。第二个问题，专栏所讲的工作上用不到。有同学说，我一直只是做业务，没有机会接触性能，对于这个专栏我更期待可以对日常工作有帮助的内容。正如我上面所说的，之所以选择这些内容呢，是因为他们是移动开发高手所必须掌握的。如果我告诉你 MAT 怎么用， Profiler 怎么用，或者告诉你如何去写界面，或许这些内容对你日常工作有帮助，但仅仅这些你依然不可能成为一名安卓的高手。这个专栏的目的是提高你的个人能力，帮助你成长，或许不一定与你当前的工作完全契合。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认为完全不需要等着别人给你安排，完全可以在完成工作之余尝试去解决一些应用性能和架构的问题，又或者是团队效率的问题。这样你工作上的表现也会超出上级的预期，并且可能以后这些高级的问题大家都会去咨询你，同事对你建立了信任，这些事情可能以后都会由你来负责，你也就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开发高手。当然，如果你认为目前的平台对未来的发展制约太多，那这个专栏同样也是你去面试大厂的一块非常好的敲门砖。打铁还需自身硬，专栏里很多内容大厂面试官可能也不熟悉，我专栏里讲的很多问题其实大厂目前也做得不是很完善。在专栏当中，我也力求去分析腾讯、阿里巴巴、 Facebook、 谷歌等国内外大厂目前遇到的问题，尝试解决的方案以及未来优化的方向，希望可以拓宽你的视野，帮你知道大厂在玩什么，他们都在意什么，因为这些对于面试来说也非常重要。虽然这个专栏涉及那么多的内容，但我们毕竟不可能每一项都精通。之前我在一篇文章曾经讲过微信的梯形人才理论，说的是微信在面试时不会问你安卓和 iOS 的 API 怎么使用，而是希望候选人在某一个领域研究的特别牛、特别深入，是可以打动面试官的。这意味着如果你在某一个领域证明过自己，那微信也会愿意在其他领域给你机会。这里我也推荐你看看谈谈腾讯的技术价值观与技术人才修炼这篇文章。不夸张地说， LeetCode 适量刷题加上这个专栏知识的广度，如果再找到其中一两个知识点更加深入的研究，我想进入大公司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第三个问题，这个专栏应该怎么学习？我工作用不上，平时还那么忙，应该怎么去学习这个专栏呢？如果专栏的学习可以跟我们的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确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情况。但是即使是理想情况，关键也还是要靠个人的自驱力。在极客时间的年终总结里看到一句特别有感触哈，2018年买了32个专栏完成了开篇词的学习。这个专栏应该怎么学？你首先应该抛弃焦虑，无所畏惧的往前冲。既然腾讯 T3 或者阿里 P7 都会觉得难，如果看不懂真的不要气馁，也不要焦虑，可以结合参考资料慢慢的看。专栏一直都在，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学习，但千万不要放弃。你也可以回到专栏导读，看看当初自己立下的 flag， 你甚至可以用2019年一整年的时间来死磕它，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将知识架构补充完整，我们的基础能力提升了，也就更加无需担心安卓系统是否会被颠覆。这个专栏应该怎么学？我给你的第二个建议是多看、多想、多实践。看再多的文章，不去思考文章所讲的内容和意图是没有用的，思考再多，不去动手真正实践也是没有用的。正因为实践这么重要，所以我在写专栏时才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 sample 上面。想想现在有那么多的开源项目，可能我们只是调用 API 或者提一两个艺术，并不算是真正使用。想要真正用好开源项目，需要你去研究内部的机制，思考作者的意图，只有在认真研究之后，我们才能发现优化的空间。由于很难做到每一项都精通，可以先挑一两个知识点开始深入学习。我建议如果你觉得崩溃相关的内容比较困难，可以先略过，等学习完其他知识后再回过头来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我们整个学习过程应该是一个树立信心的过程，可能在某几个阶段会有一些煎熬，但是只要你攀登上去了，一切都会柳暗花明。专栏的很多文章我都喜欢用眼镜的思路去讲，比如耗电的眼镜、渲染的眼镜、安卓 runtime 的眼镜等等。同样的，你成为高手的道路应该也是不停向前演进的，可能刚开始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只要方向是正确的，终究可以达到高手这个终点。最后也是我反复强调过的，专栏的学习还需要结合大量的背景知识和外部链接的资料，推荐的书籍你可以参考《 专栏学的苦，可能你还需要一份配套学习书单。今天我们一起来定一个小目标也不迟，按照专栏给出的方向尝试一下，努力一下，打开通向安卓开发的高手之路。正如一个前端开发工程师只知道 HTML、CSS 和 JS 语法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知道他们编译的原理以及浏览器实现的原理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邀请他一起学习。最后别忘了在评论区提交今天的作业，我也为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那期待与你一起